一个由司徒欧阳欧阳太攞啲司机钱出嚟，系咁以搞下嘅电视台，每日24小时不停为香港观众提供最快最新嘅资讯。艾粒电视台正式开台。开。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滴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虾毛一对，开声讲嘢。个 show 极致劲，现阵费卫国大唱老兵咁酷， 骑起信你位阿叔，我请你出去， 气氛相当高涨，声音失控，和家人合演紫菜记，和宝宝吃咖喱，连徐令肥姐。 跟住落嚟嘅系儿童节目《闪电传真 A》。 你只是需要传真个 A 字来到闪电传真 A， 那就得㗎啦。记住列明你想做一石二鸟三虫定是四得呢四样嘢喎。因为我哋真係会做套衫俾你，扮成石或者係扮鸟㗎喎。如果扮石呢就方便啲啦，因为就咁搵块灰色布包住就得㗎啦。咁希望你哋多啲人揀扮石啦。好，今日我哋闪电传真 A 请嚟嘅嘉宾呢，就系一位混血儿嚟噶。佢同大家呢都唔一样籍贯噶，佢同大长今就系同一样籍贯啦。你估下佢系边个小朋友？ 系咪崔健啊？ 唔系， 我知系崔健康。 冇错啦，佢就系中韩混血儿崔健康哥哥啦，欢迎你啊，崔健康哥哥。 Hello， 冇错啦 ，Hello， 冇错 ，Hello 就咁啊 ，Hello， 我系 I'm Hello 崔健康啊，欢迎大家收睇东张西望啊。 欢迎大家收睇闪电传真 A 啊，系咧 ，I'm Hello 啊，听讲你系中韩混血儿嚟噶，系咪啊？ 系啊，冇错啦，冇错，冇错，我爸爸系韩国人啊，冇错啊。 哦，咁你可唔可以教我哋讲一句韩文啊？ 好啊，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 안녕， 唔系，系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系啦。 咁啊，阿 Milo 啊，可唔可以话俾我哋小朋友知，系咪姓崔嘅就系韩国人嚟噶啦？ 冇错啦，其实咧就错嘅。其实呢就唔系一定嘅，因为呢例如崔健同埋崔家宝呢就唔系韩国人嚟嘅。不过呢崔 是韓國的大聖嚟㗎，冇錯啦。又或者咁講啦，姓崔嘅呢未必係崔健康，姓崔嘅未必係韓國人，但係好多韓國人都係姓崔嘅，交個波俾你啦。 哦，原來係咁。咁除咗姓崔之外，韓國人仲係姓咩嘅呢？ 韓國仲有其他大姓嘅，好似朴啊、金啊，都係大姓嚟嘅。 哦，咁即係金三孫就係韓國人啦。 係韓國人啦。 咁金大中呢？ 金大中是一个奖来的。 那是金钟奖、哦。 金钟是一个地铁站来的。 咁金贤珠呢？ 金贤珠是女人来的。 咁金大枝呢？ 哇，是黄友良啊，即是日本人橡胶龟啊。好啦，胡乐贤，不如我哋睇下呢。 好啦，阿 Milo 啊，今日嚟到呢仲带咗首歌嚟俾我哋㗎喎，係咪阿 Milo？ 係啊，冇错啊，唔該晒你啊吓，係啦，冇错啦，係银行五虎将嘅主题曲《正义虎将》啊，送俾大家，希望大家鍾意，介绍俾你，送过俾你，唔該晒，交返个波俾你。 求胜利，为理想可铭记，苦尽有道理。 唔该晒阿 Milo， 好啦，今日闪电传真 A 嘅时间差唔多啦，咁记得咧传真个 A 字嚟参加一石二鸟三重四德嘅游戏环节啦，听日就会举行噶啦个游戏，记住传真个 A 字嚟啦，拜拜。 跟住落嚟播映嘅系着咗令你一世放心嘅神奇拖鞋特约之瞬间看地球。接下来会有玄学节目《科幻大波波》，现在已经是夜深了，请将你阿嫲收细。以下下来播放的是社论。 社论 主持陈奕乾。 近日有杂志报道，本港多个海滩水质恶劣，有泳客投诉游游下水，上水的时候成面头发是人家的头发来的，亦有泳客发现浮在水面的东西，除了浮床、浮波、浮丝之外，还有女性用品。这个情况在星期六日多人去沙滩的时候尤其严重，南区一带的沙滩污糟过，在垃圾房开盆水给大家游水，政府立即促请有关方面作出应变措施。应变多个部门都说不关我事，俗称遮破。食环署表示海上垃圾不是食物，唔关我事。劳工署表示沙滩唔系一个劳工，唔关我事。影视署表示沙滩唔系一套戏，唔关我事。到目前为止，只有一个响南湾着 T 恤晒足三日三夜唔肯走嘅大型，佢查过劲多太阳油落水，搞到水面好多油。我陳奕乾認為沙灘清潔人人有份，宇宙之大是無窮無盡的， 地球上大自然俾我哋免费嘅资源，其实系应该好好利用。浸落水有免费太阳油，仲有背心袋做浮床，有时游游下又有罐头食，同埋唔同嘅用品俾你用，又何乐而不为呢？政府又何需要大惊小怪呢？ 勤益钱金句，大惊小怪，人类应该用得更多地球上的资源资源，一起吃胶袋吧。 以下落嚟播放的是卡通片爆裂战队蹦招蹦招蹦招蹦。 有黑暗的地方就有光明，有邪恶的地方就有正义，保卫地球，维护宇宙和平，我们是爆裂战队。在太平洋一个小岛上，那里就是那里了，而那里就是爆裂战队的基地了。爆裂战队的队员都会做好准备，以应付突如其来的挑战。今日他们就在那里吃紧饭了。 好味啊！ 方大哥，喜欢吃就吃多点啦。 唉，不要说我泼冷水啦。这些东西啊，隔夜的。 唉，好，唔好啊！控制自己情绪，你唔好咁火爆啊！ 我火爆喎，呢啲叫火爆啊！ 都唔算系嘅，火大哥， 一齐嚟练大忍咒啊！ 嚟啊！ 一齐嚟练大忍咒啊！好难讲，一齐嚟练大忍咒啊！ 好， 耶！系咪好有效咧？ 是喔、 啊啊、有怪兽啊，爆裂战队， 给我吃埋啖饭先啦、 啊、陈凡 咪住，看看电脑博士有乜嘢讲先。 好，明晒。 嗯， 好啦，咁 爆裂输送车开动， 爆裂输送船开动， 爆裂输送楼梯行 啊！怪兽啊！怪兽啊！ 系卖毒名。是卖毒品给小朋友的迷幻人渣。好啦， 哈哈哈，我这不话的丁笨子姊妹，哈哈哈。 他说什么啊？ 好迷幻啊。 是啦。 今次才到的，火大哥。 哇，你们有车有船车你来，我要自己行楼梯过来，差不多啦。 不要讲那么多了，合体。 爆裂战队大合体。 小朋友试下啦，唔会上瘾嘅噃。 教坏细佬，好啦，爆裂宝剑 ，and shoot！Single heaven 加呀呀， 佢咁迷，好似打醉拳咁，好难打中佢噶。 唔使惊，有我。 Kiko s a i Kia! 爆裂香港脚掌 啊 我打中 佢啊！ 点算好啊？ 既然系咁，交俾我啦！爆裂时光门， 问下喺度嘅啫。 海，去边啊？海， 喂， 我翻嚟啦。 咦，多咗个细路嘅，呢个细路系边个嚟噶？ 阿妈，哥哥，姐姐，你哋好。 小朋友，想唔想试下 hi 啊？食咗呢个糖仔去啦。 好啊。饮饮饮饮饮饮，各凤有大丁无合味。 哈哈哈哈 哈哈！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 小朋友， 死咗， 唔关我事。 呢个系你个仔嚟噶？ 吓， 点解会咁嘅？ 超，系我用爆裂时光门去未来揾你个仔嚟呢度噶。你害死人哋个仔，可能冇感觉。不过呢个系你个仔，而家你知道自己做错咗啦。 吓？为子利父，神妹份妹噶， 好机会啦！ 好啦，用呢招，爆裂夫， 吓， 着住佢先， 哦，几靓， 重啲金币十分钱，爆裂夫大爆裂，哎呀！成功啦！ 好嘢啊！ 终于打败迷幻佬啦！ 唔好开心住啊！仲有好多人喺自己嘅 blog 嗰度懒威咁讲自己迷幻嘅经过噶。 真系唔要得啊！ 我哋要继续打击佢哋。你有冇信心啊，海？ 嗯。 我哋要继续打击佢哋。你有冇信心啊，火？ 嗯。 你有冇信心啊，海？ 嗯。 你有冇信心啊，火？ 嗯。 你有冇信心啊，海？ 嗯， 行啦。 你有冇信心啊，海？ 好。 喂，你哋未问我啊，喂。 我哋要打击佢哋。你有冇信心啊，风？ 有啊。 阿 Sir。 收音。 爆裂之体。 爆裂战队又再一次打败怪兽啦！不过挑战并唔会停落嚟嘅，努力啊！爆裂战队！ 电视台今日的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 听日同样时间再见，拜拜拜拜拜拜。